李玉君这个名字对于当时年纪还不算大的听者来说，一开始不认识不记住他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他唱的都是一些都市的伤感情歌，实在是不适合那时候还不知情为何物的我们。一夜之间李玉君成名，很多稚气的孩子唱着被爱的感觉，唱着向你飞多远都不累。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我们，觉得样子一定非常的幼稚可笑，但这就是青春。除了片头片尾曲《还珠格格》拍到第三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中有很多的歌都伴着一个故事在我们脑海当中生长。有一首歌叫做《奈何》，那是《还珠》拍到第三部当中知画的故事。在永琪和知画的洞房花烛夜，两人合衣而睡，于是呢就想起了这首代表知画新生的歌《奈何》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虽然东方的美好往翻天覆地安卓住你的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。 若我要去换世，要世上轰动；若我要变大帝，我驾临龙宫；若我要去知错，但注定心骄纵。全花果两中一大独霸一个洞，我轻轻跟斗翻过，历遍西与东，用我点点半根丝发，完全吉与空。面对种种困扰不怕，就算火与风，但我最怕，我最怕师傅失踪。为了取西经，每步哪敢放松？人为了取西经，会令我极冲动。为了取西经，我为了取西经，脚尖立地食不猛干珍珠。世在变动，其实往圣与佛圣，两圣全其中。难道再过百千世，这世上色最红？时空中也许早有类似几个梦。我轻轻跟斗翻过，历遍西与东，用我点点半根丝发，完全吉与凶。面对种种困扰不怕，就算火与风，但我最怕，我最怕师傅失踪。为了取西经，每步哪敢放松？能为了取西经，会令我极冲动。为了取西经，我为了取西经，脚尖立地成佛，万般珍重。为了取西经，每步哪敢放松？能为了取西经，会令我极冲动。为了取西经，我为了取西经，脚尖立地成佛，万般珍重。为了取西经，每步哪敢放松？为了取西经，会令我极冲动。为了取西经，我为了取西经，脚尖立地成佛，万般珍重。 这也是一部和暑假紧密相连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我们就在今天的音乐里去回到孩子的时代，去听一下那些暑期档的电视主题歌，一起怀念。无论看了多少版的《西游记》的故事，其实六小龄童的孙悟空在我的心中是任何人都难以超越的。每个暑假还能够见到唐僧师徒还在西行的路上，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件美好的重复。小的时候看《西游记》，看的是妖怪最终被打败的爽快，现在再去看，你会发现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孩子的神话，而是一部哲学大片， 人生的道理，甚至是爱情的无奈，都在其中。你还记得女儿国的那一集吗？一开始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，那时候响起的音乐就是《女儿情》这首歌。而到了最后，唐僧战胜了个人的情感，继续西天取经，还是那首曲子，歌词却变成了相见难别亦难，我柔情万种，他取之更坚。在那个含蓄的年代，这样的处理其实非常的有意思。《女儿情》的作词是《西游记》的导演杨洁，《西游记》的影响其实无需多说，即便是在最近的电影《后会无期》当中，这首歌也被引用作为插曲。 什么结

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我们就在今天的音乐里去回到孩子的时代，去听一下那些暑期档的电视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，去回忆的这部在暑期档播出的神剧，它其实是神话音乐剧的鼻祖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93年它最早在央视播出，那一年就拿下了收视冠军。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惊艳了时光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版卡带，黑色的封底，名字呢叫做《新白娘子传奇》的电视原声带，当中有12首影片当中的金曲。现在回过头来翻看，才发现确实是汇聚了当时台湾上歌唱片的众多的音乐好手。首先，他的作曲全部都是由大师级的人物左宏元负责，他不仅仅负责作曲，更加亲自献声唱了这首《渡情》。是西湖许仙和白娘子出狱的情景。这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视剧，不仅仅是赵雅芝的美若天仙，还有叶童的反唱。相信很多人对于端午节的雄黄酒的印象都是来自于这部剧，它汇集了中医、宗教、诗歌，甚至演员的对白都是说着说着就唱起来黄梅调，可以说是阳春白雪，天籁之音。而这部剧呢，也因为是由上歌唱片所包办了它的制作，所以有非常多的歌手，台湾的歌手在其中演唱了主题曲，包括当时台湾当红的一姐高胜美唱了主题曲《千年等一回》，还有这首歌 这是那时候的天后级的人物裘海正为剧中所唱的插曲《天也不动情》。 尘里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 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 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，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庆。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些经典的暑假档主题曲当中去回忆，还是孩子的自己。这是一部当年在暑假档就着西瓜吹着风扇看了很多年的电视剧，93年台式版的包青天，面如黑炭，声音却像红钟一样响亮的包青天，硬朗帅气的穿着一身红衣的展昭，还有儒雅和公孙策先生。金昭群演的包青天不仅让他一夜爆红，更是拿到了当年的台湾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，也让包青天这个电视剧的系列后来接连拍了600多集，甚至对台湾的电视剧生态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因为在他推出之后，30集左右的台湾剧作突然就大规模地变成了长寿剧。主题曲是来自于当年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主持人胡瓜的演绎，包青天。 好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昭和马汉在身边。穿天书深情如烟，彻底输骨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壁神拳，换江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郎，七侠无影流传在民间。 你还能够一字不落地唱出这首歌的全部歌词吗？当年的金超群到现在已经是年过六旬了，他其实对包青天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情有独钟，到现在拍了20几年的戏，他演的主要的角色就是包青天。他在青岛有一座影城，成立了10年的时间，只拍了3部戏，那就是包青天、包青天之七侠五义，还有包青天之碧血丹心。 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，今日乱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有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，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，今日乱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有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凉。 北京时间